我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3月19号，星期一。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那么人才的流动啊，虽然说呢是可以遵循我们个人的意愿，但很多朋友都希望自己的视野能够不断的提升。那么当我们提升到一个高度的时候，比如说已经是公司的高管或者是一些核心成员的时候，我们又该何去何从呢？最近这些年啊，有关于高管和公司之间的争议越来越多，有些呢还甚至啊闹到了法庭。那这些争议当中呢有很多的表现方式，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好聚能不能够好散，谈谈高管和公司的争议。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克。刘律师您好。 你好，香露，你好，大家好，我是刘克，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我现在是一名小律师，但我也想啊出任 CEO， 嫁上高富帅，走上人生巅峰，所以对这个高管的问题还是略微有点研究。 好啊，这是一个会说段子的律师。好，说到这个高管啊，其实他也是就像你说的嘛，从无名小卒开始啊，一步一步做起来的，那可能他对于这个公司啊有举足轻重的贡献或者是重要性啊，那么他的离开或者是他和公司的一些争议，自然是关系到他个人以及公司两方面的发展。 嗯， 处理得好，那么就是握手言和是吧，笑着说再见。 嗯， 处理得不好，那有可能就是到法庭上闹，同时呢还要付出很高的这个时间和经济还有一些声誉的成本。 嗯，没错，同意。 哎，那么首先想问问刘克哈，综合一下你的了解，高管和公司的争议当然有很多方面，具体到薪资的争议啊，你觉得主要表现在哪些领域？ 其实高管薪资呢一般和我们普通劳动者跟用人单位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高管他的薪资在约定这个劳动合同的时候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啊，他的薪资包括一些，有的时候包括那个基本薪资，有的时候呢还有股权激励这一部分。然后所以他的薪资构成我觉得相对比较复杂，因为高级管理人员呢跟公司有比较强的议价能力，所以他会体现在这个劳动合同中呢就更加细致一点，跟我们普通员工还不太一样。我们普通员工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薪资，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说一个基本工资加上一个提成，但是高管呢他考虑方面就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根据劳动合同，主要是按约定，看看这个高管是如何跟公司约定的，那么在约定中如何又体现在这个书面合同上。 具体来说呢肯定有他的这个基本工资，包括一些这个绩效提成是吧， 没错， 以及刚才所说的股权期权的这一部分的内容。 对对对， 估计还会有一些福利待遇的问题。 对，还会有包括什么年假，大家都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到了这个 董监高这一层来说，可能跟我们小律师啊、普通公司职员还不太一样。 嗯， 你这个年假是否带薪？你这个时间有多长？其实也是在广义的这个薪资里面，因为它毕竟影响了你今年能从公司拿到多少钱。 嗯，是，这个构成会比较的复杂。 哎，特别复杂。 所以很多的案例呢，也可以从、中反映出来哈。 对对对对对。 那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很多案例啊，一起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有朝一日您。被公司提升为高级管理人员，这些坑您得注意啊！ 对对对， 嗯，谁说我们就不进步了呢？是不是？啊，我们要提前哈、学好这些知识，免得以后啊和我们的公司闹翻，是不是？ 嗯， 其实有些是公司原因，有些是个人原因啊，有一些都有。来看这位案例啊，2012年11月，王某入职某公司担任总裁助理一职。2012年的月工资标准就是20000块钱，也是很高的啊。2012年呢，13年7月起，公司呢安排王某带岗。你看11月去的，7月份就让他带岗了。 嗯嗯， 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给付生活费，那个时候的生活费啊那是不高的。13年9月份的时候，公司以王某辱骂威胁领导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也不知道他在公司到底干了什么啊，先是带岗，然后呢就是解除劳动合同了。王某不服啊，不服做出的这个带岗降薪以及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他要通过诉讼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且呢按照每月20000元的标准支付2013年7月到他去诉讼那段时间的工资、啊、 嗯， 那么在审理过程当中呢，公司是说啊，公司说曾于2013年的4月份至5月份就王某离职的问题进行协商，王某曾经同意最迟在03年6月底离职，但因王某未按约定办理离职手续，所以说公司在7月份的时候就让他带岗了嘛。 嗯， 啊，公司意思是说在你带岗前我就跟你谈好了，你也同意啊，离职，可是你没离，所以说七月份我就不等你了啊，就带岗了。而且公司呢，向法院也提交了他们的会议纪要啊、协议书啊等证据，但是都没有王某的签字，协议书也没有加盖公司的公章。王某是这么说的，他说双方确就这个离职的问题啊进行过协商，但是没有达成一致啊。这家公司为了证明他解除理由合法，向法院提交了王某和公司总裁的谈话录音，但这个录音呢也没有体现出来王某骂人家或威胁他人的这种情况、 嗯、 哎，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哎，下面我们请刘律师来分析分析啊。 嗯， 公司这么做合理不合理？ 首先其实公司啊跟这个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是存在一种关系，你选择我，我也选择你，他除非有了特别特别严重行为才能说你这个解除合同呢是有道理有依据的。 嗯， 但是现在呢显然这个解除合同是没有道理也没有依据的。但是我们这个案子中的王某啊，他的诉求有一点不同，他诉求呢就是不是说你解除了我的劳动合同我要钱，那么现在我要求的是你继续履行，所以还稍微有一点不同。大家如果出现这种争议的时候可以想象一下，我是要钱还是我是要继续履行，所以两点还是稍微有一点不同的。 他是又要钱，就是把以前欠我的 欠我的补上，对对对， 我还要继续在这儿干活直到劳动合同终止。 哎，对对对，他有的就是我解除了以后你给我一个解除金 或者是补偿金。 哎，对 啊，我们就相安无事了。 没错， 对 对对对。而其实他其中还涉及到的一个证据的搜集的问题， 嗯， 其实这也是跟那个普通的民事案件或者劳动仲裁它其实都是一样的，他追求一种就是谁主张谁举证。 其实这个案例啊，其实这个案例啊、嗯、跟他是不是高管 没什么关系， 没关系。 对， 但是他是高管。 嗯，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高管的争议和普通劳动者的争议、 嗯、 普通员工的争议啊、 嗯、 在要素上是一致的，像这个情况就是一致的。 对 啊，那好，我们来看看公司的那些证据或者说公司的理由、 嗯、 充分不充分。 对对对对对，没错的，确实这样的。其实我觉得更多问题其实在于一个证据搜集的问题，你的证据是否充分、 嗯、 其实我接到一个案子啊，就是一个外国人他打电话过来，很巧的是他咨询的也就是这个劳动争议问题，他给一家律所打工。 嗯， 啊，这个对，是同行，然后是一个外国律师。啊，这个外国律师真是熟读这个劳动法、劳动合同法，问我几个问题。其实他对于劳动合同法和劳动法都有一定的了解，但很重要的呢，就是他不知道如何去搜集证据。他问我，就说我在中国了，大家都使用微信了，可不可以用微信做证据？我说可以的，但是你知道微信它的公证费用是比较高的。 嗯， 有的时候可能为了就省一点公证费啊，我们有时候要当庭举证。当庭出示，他就说与其这样，那为什么不发一封邮件呢？你书面说啊，我提出一二三四这个问题，然后对方回答你是一二三四，你这样子的话，你做公证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公证两封邮件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在微信上说话，有的时候就是明明一句话，其实有的人习惯用这个回车键，这不就变成两行了吗？然后这样公证费稍微就比较高。 哦， 对， 刚才您那个侧面谈到了一下这个举证的成本的问题啊。 对对对。 啊，微信的公证费按行算呀。 啊，他就是看他的工作量。 啊， 他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屏幕截个图，一个屏幕截个图。所以你可能遇到关键问题的时候，哎，少说点与题外无关的话。 嗯。 啊，多说点让对方就是你确认啊，或者否定某一些的话。这样。 那具体到这个案例当中来的话，你认为公司提交的这种证据有支持它的作用吗？支持公司的诉求的作用吗？ 啊，他说最重要的是他不够一个要件，就是这个签字，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证明说那王某是否同意啊。 嗯， 所以这个就是有点像签合同。 嗯， 所以就还是有个签字的问题。我记得周星驰曾经跟华谊打过一个官司，就说我们华谊主张说我们没有签字，所以该合同没有达成合意。因为合同最原始，合同不就是契约，契约的意思就是双方达成合意。所以在于证据上，为什么说微信是一个好方法？微信呢，它就是你有问我有答，就相当于一个合意了。 嗯， 最单纯的出具一张纸可能效率不是很强。 好啊，所以说公司和王某就离职的问题进行协商，这个事儿他们都不否认。但是呢，协商没有达成一致。 嗯， 这个是事实。 是。 所以说你给他解除劳动合同那是不行的，是吧？再有呢，就是公司说王某威胁辱骂他人，那录音当中这个大家一听就听明白了， 对， 是不是？ 对对， 也没有存在。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结论啊。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公司主张曾就离职事宜和王某达成协议，但没有就此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所以说以王某未办理离职手续为由，安某安排他待岗降薪确实有不当之处。 嗯， 同时呢，提交的录音证据也没有能够证明他威胁辱骂领导。 嗯， 所以说啊，公司做出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啊，这个行为要怎么做呢？就是继续履行，同时每月2万块钱的标准向王某支付工资。 嗯， 是这样。就原来支付了一些，然后呢，把剩下的按照每月2万块钱的标准给补上。 哎，对对对对。 啊，你是同意法院的这个判决？ 啊，同意的。其实，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劳动仲裁过程中呢，其实用人单位和普通的劳动者，它并不存在一个非常非常平等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审判过程中，在立法过程中，都是向劳动者进行倾斜的。但是，高管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因为高管其实也代表公司治理方嘛，跟普通劳动者还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其实我们的立法原则并没有变。 是通过这个案例啊，我们现在不知道事实王某和公司是怎么谈的。 嗯，不知道。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不管是哪一方， 嗯， 最终啊都需要有相应的有效的证据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嗯，对。 比如说你们谈好了没有？ 嗯， 啊，谈好了那就把这个结论写下来。 对对对， 双方签字认可。 对。 如果谈崩了， 嗯， 甚至有一方还要威胁打骂哈哈， 嗯， 辱骂对方的话，那你把这个事实也记录下来。 嗯，对对对对对。 嗯，都没有是吧？ 对， 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以后您知道怎么做了。 对，免得口说无凭嘛。其实法院它也是一个第三方，他说一个中立的行为去判断，哎，谁提供的证据能支持你的诉讼请求。 好，来看下面这个案例哈。这是某一家公司和自己的这个法定代表人之间的争议。 嗯。 这家公司呢，成立于2005年1月21号。李某从公司成立的时候便担任法定代表人，后来呢还做了总经理。李某主张 这家公司在13年2月份违法解除了他的劳动关系，并且长期拖欠薪酬，多少钱啊？234万。 哇、 啊、05年成立的，13年2月份啊解除劳动关系了， 嗯， 那么拖欠薪酬是234万。 嗯， 于是呢他就把公司啊告到了法庭啊。那么法院审理过程当中啊，这个公司经法院传唤，无法定理由，没到庭应诉。李某呢为证明他的请求，向法院提供了加盖有公司公章的证明。这个证明是这么说的啊，兹证明李先生自2005年1月21号起到现在为我公司工作，月工资4万元人民币整，中间除个别月份外没有支付其工资，未发工资数为234万元。当然李某呢除此之外啊就没有向法院提交其他的这些证据了啊，没有提交证据了。也就是说这公司没来， 嗯， 是吧，李某自己提供了一个加盖公司公章的证明， 嗯， 证明公司欠他钱 啊， 可是他的身份呢，他又是法人代表， 嗯， 他又是总经理， 嗯， 哎，那么我想问问一般的法人代表和总经理他能不能拿到公司公章啊？ 法人代表、法定代表人是可以拿到公司公章的， 是吧？ 啊，但是也有特例，比如说我自己的这个，我的老板啊，他自己也担任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然后跟这个公司确实产生了纠纷。很遗憾的是，他就是没有公章、 嗯， 因为其实呢，法定代表人一般有以下这样的人可以担任啊，董事长啊、执行董事啊、经理担任，然后他们为了公司的运营，应该是有公章的。 嗯，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并不是一定的，我们只能说应该是有公章，就是这个公章有的时候不是因为他是法定代表人，而是因为他是公司经理，他需要用这个公章去做一些业务。 就是工作需要，他应该有。 对对对对， 哎， 所以一般都要是看啊。但是我们一般都推定这法定代表人应该有公章，要不然你当法定代表人干什么呀？ 对，这种情况就很有意思哈，就是这个公司好像他说了算。 嗯嗯，对， 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法定代表人并不是这家公司的所有人。 对对对对，这个好， 哎， 确实。 但是呢，由于工作关系呢，他拥有公司的公章， 嗯， 那么他对外出具的东西只要加盖公章就能代表公司了。 对对对， 哎，所以这个情况很复杂啊。 对，挺复杂的。 很复杂啊，他说公司欠234万， 嗯， 公司来都没来。 嗯嗯嗯， 那下面就说说为什么没来。法院审理说呢无法定理由，未到庭应诉。 嗯， 也就是说一般情况是要来的 啊。一般情况下是要来的 啊，某些特殊情况可以不来。 对，你比如说有严重疾病啊， 嗯， 你这个是可以不来的， 嗯，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到庭，到庭的时候你才能主张自己的权利啊， 是，要不然也不会有缺席审判啊。 对对对。 好，那下面我们来看看法院审理后的结果啊。 嗯， 法院审理认为李某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身份有别于一般职工， 嗯， 其劳动报酬和解聘事项均应由公司董事会决定。 嗯， 如未设立董事会则应由股东会议决定， 嗯， 或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嗯， 李某提交的所谓公司欠他多少万薪酬的这个证明啊， 嗯， 涉及公司对拖欠李某劳动报酬的自认，自认就是自己认为这两个字的简缩写啊，自认，并且数额巨大。上述文件虽加盖有青云公司的公章，但基于李某职务与职权的特殊性，其对公司印章的使用具有决定权和管理权。 嗯， 因此上述证据不宜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嗯， 好，请刘律师解读一下法院的这个审理意见。 嗯，其实可以从法院的审理意见我们推断啊，当庭发生了什么？当庭发生了就是可能是这个李某法定代表人他只提交了一个很有证明力的文件，就是那个公司欠我234万这一个证明，但是他作为法定代表人呢，他可能就有公章，然后你这相当于一个自说自话，所以你这个证明力是不够的，你还需要其他的文件来佐证。 嗯， 说当时有谁在场，你是否通过董事会决议了，如果董事会决议的话，那应该董事会决议通过某项事宜应该还有个书面证明文件的。其实跟我们上一个案子特别特别相似，其实在法那个怎么说，在法律已经规定的前提下，更多的是你能完成多少你的举证责任。 嗯 嗯， 他没有。 没有。 嗯， 所以 按道理呢，就是说他这个级别不应该不在董事会里面， 对， 是吧？ 对对对， 咱们可以简单理解，哪个董事会不包含啊法定代表人或者是总经理呢？ 对，没错。 嗯，那也许有可能他是被董事会聘用的， 哎，有可能， 这也有可能，他就没有进去，是不是？ 哎，对对对， 哎，所以说呢，董事会有没有这个权利呢？有，但是他有没有这个权利获得呢？没有。 嗯 嗯, 嗯， 如果他没有进董事会的话， 对对对， 那我们只能从这几个角度来分析，是不是？ 嗯嗯嗯。 他主张的这欠234万，我们不知道。 嗯，对、啊。 但是能分析出他肯定是跟公司有纠纷。 对。 是吧？肯定是跟公司的董事， 嗯， 或董事会当中的主要成员， 嗯， 有争议、有纠纷，要不然不会这么一个高级管理人员把公司给告了。 对对对对。 嗯。 所以他其实还可以出具其他证据，比如说他当时担任那个法定代表人的时候，可能会有那个聘书，聘书上会写你是月工资多少，年工资多少，你也可以按这个进行主张、嗯、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 他没有，是吧？ 对对对。 哎，那就请刘律师给他出出主意吧。比如说这个高管确实冤，是吧？ 嗯。 但是他又没有证据，是吧？董事会他又搞不定。 嗯 就是不给他、 嗯嗯、 他有什么样的其他的路径可以为自己争取到一定的啊工资。 他除了法定代表人，可能还是公司的经理。公司的经理呢，其实我就这么说吧，就是说你到高管和我们普通员工是不一样的。普通员工可能就是说啊，我进入一个公司，公司没有跟我签书面这个合同，那么我们说在立法上，在司法实践上会特别特别的偏向于劳动者，但是他作为一个高管，他其实不可能不知道。 嗯，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推定，但实践操作中还有一种，就是我看看我公司，你这公司比较大，那么同评级的大概是多少钱，每个月工资是多少，按这个呢作为一个比例，也不是说不可行。 嗯， 所以这个一般还是要参考，因为各个公司的不一样，也没有说某一个标准说啊你到这个职位了差不多年薪是多少。 嗯，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还是跟诉讼其实很相似啊，都看你的证据，希望还是有约定从约定，基本上要看你是否有个书面协议。 其实就像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刘律师所说的，就高管他们签劳动合同会签的比较复杂、 嗯、会比较复杂， 对吧？有些事儿呢可能他也不确定体现在这个所谓的月工资当中， 对， 是不是？ 没错， 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就是嘛、 嗯、 他说他月工资一月4万， 嗯， 那按道理你应该有劳动合同， 对， 这么重要的文件你都没有拿出来，自己是吧？ 对， 来一个自述文件，那证明这个劳动合同肯定是对他 不利， 是吧？你我拿出一个不利的证据来干嘛呀？ 对， 怕我败诉啊。 嗯，他有可能是这么想的。我前几天还看微博，就是某某公司的那个董事长还是经理啊，应该叫做 CEO 啊，说我未来多少年之内我是不要工资的。 嗯， 是不是很多啊？比如说京东啊，他不是说工资1元钱吗？ 李嘉诚每个月5000吗？ 哎，对，那这个东西确实不好说，因为高管是有很强的议价能力的、 嗯、 所以他跟普通劳动者不一样，所以我们更希望说、啊、那如果你当时有议价能力了，你基本上会有一个劳动合同的， 对， 或者你会有一个聘用协议， 对，或者说就像刚才你说的嘛， 嗯， 他的工资很低，可是承诺他有很高的这种期权， 对啊， 可是期权呢现在又不能够去给他兑现， 哎，对，可能还不能行权，什么原因？ 哎，你看看，那人家就想啊，我这个05年到13年这么多年了、 嗯， 我的收入不能总是劳动合同那么点吧？ 啊，对， 自己就想一个办法计算出来了这么多钱。 嗯嗯， 有没有文件？ 对， 冤不冤？ 还行，我总觉得吧，他当时可能没签一个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上订立的钱比较少，总是有更多的补偿的， 嗯、 因为他算比较我们说的就是。有一定有商业意识的，然后有风险管控能力的一个高管， 嗯， 总是有对价的，所以我一般会跳脱这个看看谁冤不冤。我说、嗯、啊，那你之前定的，你总是会有一些优惠的，其实、嗯、可能在其他的方面，就像您刚才说的，你可能有期权， 对， 你期权行权了有股权，过几年公司说不定上市了。 你看啊，就是很多创业公司， 嗯、 一开始的时候哈、啊， 嗯嗯， 可能大家情投意合， 嗯， 行，我的工资。 嗯， 少拿一部分，全都投在公司里面。 对对对， 公司这个时候要用钱，对不对？ 嗯、对对对。 那么我的股权、期权，我们都写好就行了。 对对对对。 当时很看好。 嗯。 可是后来呢，是吧？公司发展的不好了、 嗯， 那个股权也都等于一张白纸。 嗯。 所以兑不了现。 嗯。 自己又觉得亏。 嗯，这还是可以套用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嗯，当高管也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嗯，你就觉得你把精力啊和时间投入到这个公司来了。 嗯，当然这个案例呢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一些内幕。 嗯，对，不 知道，很难再进行深入的这个分析。 嗯， 不过呢从其他的这个我们知道内部的这个关系当中来啊，我们刚才大概是分析了这么一些内容啊。 对对对对， 就是说他们肯定还有其他的这种约定，但是这种约定肯定对不了线。 哎，对。 第二呢，如果有约定，对于这个劳动者高管李某不利。 嗯嗯，对， 所以他没有办法啊。 嗯， 那么法院判决还是要基于这个事实和证据的。 嗯， 法院最后的判决是这么说的。 嗯， 他说上述证据不宜单独作为认定本案的依据。李某针对于拖欠工资及解聘事宜，并未提交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会决议等证据来佐证证明的真实性，故驳回全部诉讼请求。 哎，也挺惨。 是吧？ 嗯。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啊，好的时候啊，说什么都行。 嗯。 不好的时候发现当时说的怎么没写下来。 对，怎么没兑现。 不知道刘克律师在你的这个实践当中哈， 嗯， 就是你怎么来看这个高管和公司之间的这种关系，特别是刚刚入职的高管。 嗯，刚刚入职高管，我说我个人觉得就是无论高管哈还是那个普通的劳动者，你选择这个公司的话肯定是希望跟这个公司共同发展的。所以这个行业你看好，这个公司你看好，那就放心大胆的把自己的精力把自己的时间投入到这个公司中。那公司发展好了，你可能得到了更多，比如说你的股权你的期权都可能。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行业真的是瞬息万变，你可能呢就是以前很看好的公司最后实际运行出来效果并不好。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投资自带的一种风险，只不过你投资并不是拿钱，你拿你的时间拿你的精力了。 嗯，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确实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当时如果你怎么跟公司谈的，那一定要落实在笔头上。 嗯， 那一定就是越细约定的越细致越好，一旦出现了纠纷那才能做到你在庭上提交的证据特别有证明力。那最后的判决呢也是有利于你的。 嗯，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考量，因为在可能有的初创型公司你特别看好它，可能当时承诺的并不多。 嗯， 因为你还是期待着跟公司有个更好的发展。 嗯， 但是我们说特别大的公司，你可能这个高管和公司的绑定呢就是不像创业公司那么危险啊。 对， 我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是更多的那他这个大的公司它这一方面这管理制度啊都比较完备，基本上会上你跟公司当时所谈的内容基本上都会体现在你的合同上。 嗯， 所以还不是有个合同看了就签，而是仔细看一看你当时跟公司谈的是否体现在合同上。 好，其实啊不管是小公司也好大公司也好，就算你当时不想要那么多钱， 嗯， 你也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完善的。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之后我提出一个方法，请刘律师来参考一下，然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 外化于形，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偏东风2-3级/4级，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偏东转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这是公司里真实发生的案例。 王女士在2年的时间内遭受上司的骚扰，而且她也多次投诉，没有得到及时解决，所以除了当事人之外，我们也应该追究相关负责人他的责任。 这是创业者必须提前意识到的问题。 中国原来的古代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一起打下了江山，但突然发现你现在不适合这个江山了，因为我这江山大了，人才比你厉害的人更多了。 这是不能够掩耳盗铃的关系。 恋爱的双方之间是一个上下级关系，这一旦涉及到人事的变动，其他人的话会感觉其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因素。 2017年12点30到13点30，职场帮帮团为劳动者护航。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从2017年开始，我们固定在每个周一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劳动关系，以及背后的一些法律知识，还有一个一个真实的鲜活的案例。我们通过法理，通过案例，通过人情，我们来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劳动关系。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克。刘律师您好。 你好香露，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下面我来设计一下啊，比如说咱们去一个创业公司当高管，因为创业公司啊钱都比较的紧，所以说呢我提出可以给我股份期权，然后我的公司可以很少，甚至1块钱，是吧？ 嗯。 可是有一朝一日啊，关系破裂。 嗯。 同时呢，公司啊每况愈下。 嗯。 那是不是我什么钱都没有了呢？ 嗯。 那可不可以做这样一个约定？ 嗯。 我还是每个月1块钱。 嗯。 或者是很少的工资。 嗯。 但是在合同当中，我跟公司约定好，5年之后，或者是说当公司的估值或者说融资额达到多少钱之后，以这公司的案例啊，4万块钱为例啊，每月或一次性补足我前面按每月工资4万元标准所剩下的部分。 可以啊，这个没有问题，公司意思自治嘛。 嗯，可以是吧？ 那可以可以，但基本上对于这样子的约定要经那个董事会通过的。 嗯， 因为董事会有权通过那个公司董监高他的薪酬分配的问题。 嗯，比如说我合同里还是写每月工资4万， 嗯， 但啊从今年开始到后面5年之内，每月我只领取1元钱， 嗯， 后续剩余工资在5年之后给我补发。 嗯， 当然也要考虑到个人所得税的问题。 啊，对对。还有那个社保。 社保啊，这些都要考虑到啊。 嗯。 哎，我是说这么一个原则啊。 嗯。 然后你该有的股权期权你都写好。 嗯。 嗯。 随便可以没问题。 法律上 怎么设计怎么来。 有漏洞吗？ 没有漏洞。 法律上 这边还是公司自治，意思自治。 嗯。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说，其实在生活当中存在这样的案例啊，就是某一个创始人，他是这家公司的这个大股东，对不对？ 对。 他可能一开始就说我一块钱，每个月领薪水，基本上就等于无偿的为这个公司在这个工作嘛。有一天他这个公司被一个大股东收购了，他的股份就越来越少了。 对。 而且大股东通过不断的注资，比如说注他一个亿。 小目标小目标。 注他20亿。然后呢这个创始人的股份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少到什么呢？少到他已经没有决定权了。最后这家公司的大股东。说我以1块钱把这家公司卖了。这是可以的吧？法律上可以吗？ 对，法律上可以，1块钱嘛。 赠 了也行 啊，因为他大股东嘛，他可以有这个决议权，是吧？当然，在你的公司章程里都约定， 对， 他有这个投票权啊， 对， 什么你都放弃了， 公司重大资产， 对你都放弃了的话，这是真实存在的案例。 哇塞！ 啊，最后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他就是悔得肠子都青了嘛。那么他原来也没有要工资。股份呢也越来越少了，最后公司还以1块钱的价格，打比方啊，卖了，贱卖了。他到头来什么都没有。 对，也有一段人生经历啊。 你这是律师行业的段子手啊。对，经历就是最宝贵的财富。 对， 是不是？ 他可能得到的也只有这份经历了。 对，所以我们还是想呢，就是说作为初创型公司的高管也好，或者是创始人也好，不建议大家拿特别少的工资， 不建议。但是为什么网络上大家都能看到说拿1块钱拿没有钱啊？因为是这样的，创始人吧，有的时候名和利是一起来的。所以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京东这个刘强东刘先生，我觉得他这个本人对于这个品牌有很大的影响力。有时候大家买京东说那我就是我不说我去京东，我去刘强东的公司去买，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效应。有时候你做一个那种互联网的创始人啊，他可能在别的方面他能把他的就是每个月的工资其实赚回来，可是他最大的就是我上市得到的那个因为股份而得到的。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毕竟像刘强东先生这种情况是一个很少数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还是真的建议高管你在跟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把合同落实下来。 对，高管是要落实合同，包括你的工资，我觉得还是要谈清楚的。 对对对，没错。 你如果是创始人的话呢，你其实更重要的是你的股权和你的投票权。 有道理。 创始人他肯定是全身心投入了嘛。 对对对。 啊，那么他要享受的是他的公司体量的增值，以及他的股权的溢价和增值， 对对对， 是吧？ 是。 那个工资对他来说呢？没有太大的意义。 对，没有 太大的 意义。 如果你把后者放弃了，如果你把这个股权和这个控制权放弃了的话，你再谈工资那是有意义的。 对，有意义多了， 是吧？当然， 对对对， 最重要的还是你的控制权。 确实， 这个、是很大 的。 刚才我举的例子就是说，那个创始人一步一步的放弃了自己对于公司的控制权。 对对对，这个好像是那个以前有个好莱坞电影啊，也不算以前了，就是那个。脸书，是不是那个电影就是讲他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创业 ？Facebook 的创业史。 对对对，然后他的好朋友的股权一点点被稀释掉。法律内容不是很记得，就记着他那个共同创业人特别帅。所以法律风险一定要防控好。 是的，这里是职场帮帮团，今天和大家聊的呢，就是有朝一日各位朋友啊，一定要想好和处理好的，就是您当了高管之后怎么避免和公司出现薪资争议。我们通过案例来说法。2013年10月，李某入职某公司担任技术总监，双方签订了3年期的劳动合同，到了2013年12月30号，双方还签了奖金协议，约定公司向李某发放特殊现金奖励，金额为税前12万。李某充分享有该奖金的前提条件是从2014年1月1号起工作满1年，就是说在2013年底又补签了一个奖金协议， 嗯， 啊，奖金是12万，条件呢是从14年开始，你得在我这儿上1年的班。 嗯， 若李某在2014年1月1号起1年内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则需要把奖金全额退还给公司，先花钱再上班。 嗯、 啊、 嗯， 协议签订当日，公司就给他奖金了，税后是91005块钱。 嗯， 好景不长啊，到了14年4月，李某就从公司离职了，公司肯定要他给钱呀、啊。于是呢就通过诉讼程序要求李某按照协议返还奖金91005块钱。 嗯 啊，要全返还。 嗯、 啊、毕竟也工作了3-4个月呢、 啊、是 要他全返还啊。因为当时的协议就这么写的嘛。 嗯 啊，因个人原因1年内主动离职，则需要将上述奖金全额啊返还公司、 嗯、 所以公司这么说是按照这个协议来的。 嗯 嗯，那么到了法院审理过程当中啊，发现李某啊主张奖金协议的签订违背了他本人真实意思的表达 啊、 哦、且离职是因为公司被并购、 嗯、 他的工作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 嗯， 经协商无果提出的辞职。 嗯， 而且辞职的时候呢所有部门审批都通过了，并没有要求他退奖金。 嗯， 哎，那公司呢是这么说的，他说2013年下半年啊，公司被别的企业并购， 嗯， 那么为了稳定核心团队就跟他签了奖金协议。 哎， 签协议的时候呢他是知道这个法律后果的。 嗯 啊，而且这个协议也没有加重他的责任呢、啊、你把钱退给我、 嗯、 你也没有损失啊。 对。 公司呢也拿出了这个辞职申请表，上面写着他是因个人原因辞职的啊。 嗯， 那么李某对其签字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啊， 就说这字不是我签的 啊啊啊！ 但是经法院解释之后，他表示那就算了吧，不申请笔迹鉴定了。 嗯嗯， 就证明这事儿我们就没有意义了啊！ 啊， 哎，下面请刘律师来分析一下。 哎。其实就是有约定从约定，约定就是奖金协议，奖金协议写得很清楚，就是个人原因主动离职。他这个可能说我有很多原因啊，不仅仅是个人原因，是因为公司被并购了，但是他提交了但是这个公司提交了一份关键证据，叫做辞职申请表，是李某写的，这个申请表上写明了李某是因为个人原因离职了。 嗯， 所以这个还真的就是有约定从约定，所以你在离职的时候要写离职申请表，一定要仔细想一想是不是因为个人原因离的职， 就是个人原因和奖金协议是挂钩的、 嗯、对、 嗯、 奖金协议说是因为个人原因主动提出离职，你就要把奖金还给公司，因为他其实当时可能想排除一部分，就是说公司破产了、 嗯、 你这种情况下算客观原因导致你的离职，不是因为你的个人原因、 哦嗯、 因为公司被并购了，可能说职位不存在了，所以如果说他当时的申请表上写的是职务已经不存在了，职位已经不存在了，说不定就是另一种解释。 嗯 嗯，这个东西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来看一般法院都说哎，你什么诉求，我来根据你的诉求来定。 嗯，好，来看看法院审理后的结论。李某和公司签订的这个奖金协议不违法不违规啊，首先这个协议有效，李某也未能够举证证明签协议的时候呢是有欺诈胁迫或乘之危，所以首先法院认定的是协议有效，这是一个前提、 嗯、对， 所以你们俩应该都遵守啊。 嗯， 另外呢就是协议约定他应该从14年1月1号起在公司工作满一年、 嗯、 是其享有奖金的附带条件。 嗯， 公司提交的辞职申请表写明了他是因为个人原因离职啊，那么这个辞职申请表呢是有效是真实的。 嗯， 那么在公司未明确表示放弃该奖金追诉权的情况下， 嗯， 李某仅以公司为其办理完毕离职手续为由，作为不予返还奖金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嗯， 就是说李某认为你们公司都同意我了 啊， 离职的手续我都办完了 啊， 这并不能够作为理由。 嗯 啊，因为公司没有表明我要放弃。 对，嗯， 我没放弃， 对对对， 之前你虽然可以离职， 嗯， 但是钱要给我 啊，还回来 啊， 就是公司没有放弃这个权利。 嗯， 所以法院最后判定的是个人违反了这个奖金协议，要退给公司91005块钱。 嗯嗯， 那那个税 没嘛，我应该可能扣了税的吧。 哎，我们都理解了这个法律关系了哈。 嗯， 对于判决我们也没有异议，我就很好奇，那交的那个人所得税怎么办呢？对不对？ 对对对， 他也没有所得呀，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对吧？ 对， 他没有所得， 对对对， 那这个税要不要国家退给公司？ 希望他申请， 是不是啊？ 不知道有没有李某联系电话，可以联系他一下，不知道他在不在听。 公司本来是掏了120000啊， 嗯， 啊，给了李某9万多， 嗯， 李某最后呢，如果服从法院的这个判决， 嗯， 那就退给公司9万多， 嗯， 公司还损失2万多。 对对对。这可能公司自己会进行操作，比如说我们跟老板谈，都会谈事前工资，嗯，但实际发给我们都是税后。 对啊， 是不是？对对对。 哎，这是一个小细节啊，一个很有意思的法律点， 嗯， 供大家来玩味啊。公司说，那我后续还要去追这个，成本很大啊，成本很大。 嗯， 所以其实，换句话说，就高管离职是很多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对，因为高管其实对于公司来说是人才，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资产。 嗯。所以公司也在里面要费人费事啊，费精力， 对对对， 个人也是这样。 嗯， 但是这个情况呢，公司发生了并购， 嗯， 这个高管都没有位置可坐了。 嗯， 啊，他原来是技术总监嘛， 嗯， 现在没有他的地儿了， 嗯， 他肯定要考虑找下家嘛。 对， 哎，那如果说公司因为并购，这个高管没有原来的那么一个职位，或者说那么一个管理岗位可以让他去这个工作的话， 嗯， 他可以提出什么样的理由来？他的工资啊，他的待遇啊什么的，啊，如果发生变化的话，他应该怎么办呀？ 哎呀，其实现实生活中很多这种情况，真的就是辞职， 嗯， 或者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然后有一个赔偿金， 嗯， 因为这个说实话就属于看命啊，这个真的是客观原因导致的， 嗯， 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好的策略， 嗯 嗯，这个公司发生了被并购这件事情，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预计到的事情， 就是说公司并购这事儿很大，不能因为公司并购还给你安排一个，你有安排安排，没安排的话，你或者不愿意的话，那也没辙。 哎，对对对， 嗯， 因为大家其实做到技术总监了，你看在这个公司，你换一个职位，可能不能发挥你自己的才能了。那其实更好的发挥你自己才能的方式是离开这家公司，去另外一家公司。 其实我们分析，很可能是这家公司被一个大公司给并购了。 嗯，对，这个可能性特别大，被并购的可能性就大一点，就没有位置了，不好意思， 嗯，被人接管了。 对对对。 不过在实际案例当中呢，就是说即使你给人家调了岗了， 嗯， 但是薪酬， 嗯， 在我没同意之前你是不能给我变的。 对呀，啊，有约定从约定。 有约定从约定，就是说原来是4万也好或者几万也好，对吧， 嗯，对， 你不让我当技术总监了，你就让我去当收发部的总监， 嗯嗯嗯， 也得给我这么钱， 也得给，啊，也得给。 所以这案例当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证明他们不存在这个薪金的争议。 对对对对， 嗯， 不存在这个， 不存在哈。是，好，那通过这个案例给我们的提示是什么呢？就是公司有时候为了留人配工，给大家一些这个奖金协议啊， 嗯， 或者是一些福利，配个车啥的， 嗯， 会要求你在这儿服务多长时间。 对，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其中的要求啊。 是是是是是，我一个朋友也是进一个公司，然后还期待那个公司上市，但是跟老板真是实在实在是不对付，然后干了没满一年就出来了，每天都后悔啊，说你看我这工资这么少，就是期待他上市， 嗯， 但是我还没有等到公司上市，我自己退出来了。 那他为什么不忍一忍呢？看在钱儿的份上。 哎呀，他可能真不差钱哦，都高管了。 好吧。所以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 对对对。 来看下面这个啊，下面这个案例，高管营私舞弊怎么办？ 嗯。 2006年12月，张某入职某医疗公司做营业部部长，从事医疗器械销售。2014年11月，医疗公司以张某在从事销售工作的同时，在另外一家公司兼职。啊，我们可以把他原来那家公司叫 A 公司， 哎， 另外一家公司叫 B 公司啊， 嗯， 并且将 A 公司的医疗器械低价卖给 B 公司，以其公司给其公司造成经济损失为由啊， 提出与张某解除劳动关系。 嗯。 后张某主张 A 公司违法与其解除劳动关系，通过诉讼要求给他7万块钱的赔偿金。啊。 嗯。 那在审理过程当中啊，法庭发现，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B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代理医疗设备的销售，张某的配偶孙某是 B 公司的唯一股东， 嗯， 而张某呢又是这家公司的监事， 嗯， 啊，很有意思啊，就是他跟他老婆吧，嗯，一起开了一家公司， 嗯， 老婆是股东，他是监事， 嗯， 啊， 嗯， 那么医疗公司啊，就是他这个 A 公司啊，提交的一些审批书啊、合同显示啊，张某曾经参与 A 公司与 B 公司的某些销售协议的审议，起草了一个意见。 嗯， 这个意见是什么呢？就是价格下降10%，每年将损失利润24万。 嗯， 若要获得与此等值的利润，则要每年多生产53万只某种医疗器械。 嗯， 如果在此之上没有交涉余地的话，虽然也可以同意，但是由于有上述问题存在，希望慎重考虑的意见。 嗯， 这个意见呢是这个张某参与起草的。 嗯， 并最终建议双方签订经销合同。 嗯， A 公司说张某利用职务之便把我们医疗器械低价卖给跟他有密切关系的 B 公司。 嗯， 严重违反劳动合同、员工守则、就业规则。 嗯， 所以说啊这个我们要跟他解除劳动合同。 哎， 而张某说，我签订这个合同是公司行为啊，而且，他在 B 公司担任监事这个事儿，他们的母公司 A 公司啊， 嗯， 是批准的呀， 嗯， 哎，是批准的呀，你怎么可以说我这个严重违反员工守则、劳动合同呢？ 嗯， 哎，来，下面我们请刘律师分析分析，嗯。 哎呀，这个真的是要回溯当庭他提交了什么证据，然后这个 A 和 B 这两个公司，不是，对不起啊，是这个张先生跟这个 B 公司到底有多强烈的关联关系。 嗯， 一般说我们说公司就是董事不董监高不能因为利用自身职务的便利而自肥，就是说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做了这家公司的管理人员了，你为谁服务？为的是这个公司的股东进行服务的，所以你不能随意处置公司的财产的。 嗯， 所以他可能损害会损害股东的利益。 嗯， 所以这个还是要看具体的案件，他签订的合同啊，具体是合同是怎么履行的。一般来说，我们不是希望这个 B 公司跟这个原公司 A 公司是有一臂距离的。 嗯， 好，张先生尽量要隔离一下自己，因为不免就有自肥的嫌疑。我觉得根据法院的认定，应该是他们提交了某些证据，确认了这个张先生有自肥的情况。 哦， 而这种自肥情况在劳动法里也属于公司可以合法解除的原因之一。 好，说到这个问题啊，就得再分析一下刚才他所参与起草的那个意见嘛。 对， 就说我们的价格得打9折，下降10%。 嗯， 啊，卖给这个公司，那如果这么做呢，会少挣24万。 嗯， 啊，但是呢，如果没有交涉余地的话，也得同意。 嗯， 啊，但是得慎重考虑。 嗯， 啊，是这么一个意见，说的还挺这个全面的。就是说，你看啊，我们现在以9折的价格卖给他们，我们会少挣24万。 嗯， 但如果没得谈的话呢，那也得签啊。 嗯， 也得签啊，但是得慎重。 嗯， 啊， 嗯， 他是这么一个意见。他卖给谁呢？卖给他老婆开的公司。 对， 是不是啊？ 嫌疑很大，瓜田李下。 那么看看法院的审理啊，认为这个 B 公司和 A 公司存在购销关系，张某之妻是 B 公司的唯一股东，张某本人又是 B 公司的监事，在张某未能举证证明他在 B 公司担任监事系经过医疗公司批准的情况下，法院对他的主张不采纳。 嗯， 张某在 A 公司期间参与这个 AB 公司的这种销售协议，并出具了低价销售的意见，明确建议两家公司签订经销合同，违反公司就业规则，亦有违背职业操守。所以说他的 A 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无不当，驳回他的请求。 嗯， 嗯， 嗯， 就是说他在这个 BA 公司啊当营业部部长是有这个权利做出买卖的这种销售合同的。 对，是有的。 嗯，是吧。 嗯， 另外呢， 他之前说了，说我在这家公司做监事，你们批准啊。可是在法庭当中也没有相关的证据。 对，他不是，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违反了医疗公司的那个就业规则。 就算你啊、在那家你老婆开的公司当监事，公司同意了，你也不能这么干，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哎，这个还真的不好说。我觉得要看他不是出具的是一个，我看一下啊，他出的是一个意见。所以你那个意见一定要客观。有的时候就是举个例子啊，股东会有的时候表决的时候，你要有利害关系的人，你是要回避表决的。 所以你有利害关系，你不能出具这个意见，让你的领导出具这个意见。 对，我觉得可能在就业规则上，他那公司有个就业规则嘛，可能在就业规则说了，就是说你不能做这种行为。 好，其实这事儿吧，大家一看就明白，但是在法庭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讲事实摆证据的，是吧？ 没错。 那么所以法庭的这个结果呢，还是支持了公司给他解除劳动关系的。解除劳动关系啊，而且这种解除是不会给赔偿金的。 哎，不会给，属于法定解除原因之一。 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即将结束啊，最后呢也想请刘律师啊来就刚才我们所谈的这些案例再跟大家一些提示。如果您是高管或即将成为高管，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或者是在行为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呢，一共两点。最重要的第一点呢，就是有约定从约定，一定要把跟公司当初怎么谈的就要付诸于纸面上。这就是我们第三个案例和第四个案例，法院非常明确且严格的依据了当时签订劳动合同和公司的规章。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一旦发生这个纠纷进行仲裁进行诉讼的阶段，一定要注意证据的收集啊。我的建议呢，就是多用邮件少用微信，然后让这个语言准确清楚明白，这样子才在仲裁呀或者诉讼中做到提供一个具有比较完备证据链的证据，从而影响最终的判决结果。 好。另外呢，就是在一些和自己的利益特别相关的一些协议当中啊，如果能够请一些专业的律师给看一看，特别是一些股权方面的。 是，这方面纠纷很多。 很多。我们今后的节目还会专门涉及到股权争议啊，这个更复杂一些哈。对。主要是为了各位听众朋友有朝一日当高管，我们提前给大家做点准备。祝大家啊事业蒸蒸日上。其实啊，当不当高管我觉得啊都无所谓，关键是大家在工作当中要实现个人公司或者是对于社会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的提升。 对对对。越高薪资也越好。不拒绝。 对，我们的薪资应该是和我们的价值成一定的比例啊。 同意同意。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北广歌舞，朋友们欢迎你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再会， 拜拜。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安区科技园区管理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